城的八零三，你用一腔热血，你用一片柔情，编织一曲淡蓝色的歌。 第四集，梁达被刺。 八零三从大姨妈的叙述中深信莉莉和刘根是真心相爱的，即使产生爱情危机，像梁达分析的由爱生恨，其中也缺乏时间和过程。他了解刘根心地善良，不会抛弃莉莉，这就缺少恨而起杀机的基础，所以八零三不同意拘捕莉莉。没想到十八号正在殡仪馆布置追悼会的阿四头突然失踪，引起八零三的注意。 来，小心，小心！哎，看到阿四头吗？ 刚才他还在这儿放花圈呢。 嗯， 阿四头。 哎，找阿四头啊？ 哎，对。 哎，我刚才在门口看着他，他好像拦了一辆出租车走了，好像有什么急事似的。 宁波开出的气垫船什么时候到芦潮港？ 中午十一点。 那么从芦潮港开出的班车什么时候到人民广场？ 下午一点左右。 阿四头可能去接莉莉啊， 是不是通知我们的人不让他接触莉莉？ 不必，注意动向，随时报告。 是。喂喂，我是沈西，我是沈西。 不出八零三所料，阿四头果然到了人民广场。 莉莉，莉莉，莉莉！ 哎，阿四头， 莉莉！ 哎，阿四头，你找我干嘛？哎，你给谁带的笑啊？ 你先别问，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这里人少一些。 刘根呢？他病好了没有？ 莉莉，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？ 知道什么呀？ 好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让我告诉你。 哎呀，你东张西望的，贼头贼脑。我要走了。 哎哎哎，你上哪儿？ 我回家。 哎呀， 你在电话里不是说刘根有病吗？我先去看看他。 你去不得，哎，也不能去。 哎呀，你这个人真怪吞吞吐吐的，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。 丽丽，你还在梦里呢。我告诉你吧，刘根已经死了。 你， 哎呦，你干嘛打我？ 小人，我们之间的事已经了结了。你诅咒刘根死，你还想干什么？ 好，你打我耳光。嘿，我真是好心不得好报，算我多管闲事，我走了。 哎，阿四头，阿四头，你讲的不明不白的，怎么回事？ 我不想再挨打了。 站住！你要不讲清楚，不让你走。 我本想先告诉你，我是从火葬场溜出来的。 刘根怎么死的？ 就是在那一天晚上。 那天晚上？ 对，咱们那一天下了中班，到阿江家打麻将的那一晚上。 那晚上怎么了？ 刘根被人害死在营口路桥，摩托车也被人抢去了。 你在骗我？ 谁骗你？ 你吓唬我？ 你是 编造的，阿四头。我求你，你不要开这样的玩笑。 哎，你看我戴的黑纱，真的不骗你。下午两点钟，在龙华火葬场开追悼会。 追悼会？ 啊。 刘根，是我害了你。 丽丽，真是你害死刘根的？哎。你说话呀，别发痴发呆的干什么呀你？要哭你就哭，要逃你赶快逃。 出租车，出租车。 哎，丽丽，你干嘛你？ 我要去见一面刘根。 哟，你去送死呀你？ 你放开我！ 你千万不能去。 我为什么不能去？你别拦我。 他们说是你杀了刘根的。 随便他们怎么说，你让我去，你让我去。 哎，不是别人说的，是公安局刑侦队。

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，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。